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That's right.、嗯、That's right.、嗯、你得有黑人配音的那个范儿。 是的、嗯。 平时多听点他们的音乐，你就能知道他说话这风格。 对，就那种。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Shrek? 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哈。 好好、嗯、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如果是 Chris Rock 的配音的话呢，和 Eddie Murphy 一样，都加点降调在里面。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那带点降调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不太适应，但是练练呢，对我们对语言的控制力是有好处的。 他们的发音是半截话、 嗯、 啊，半截、嗯、我们是说 gather around people， 他们是 gather around people， 就收了。这一收是向下垂的，其实。 对 对 ，a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这种风格。 对，就是那种 ，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但是他说的 ，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哎、 啊、哎，就不一样了、 哎、嗯，毫无疑问，这段话的感情就是兴奋了， 对， 没别的，咱俩都， 嗯， 都 是 吧，都吐血了，都 吐血了， 演的吐血了、 嗯。对，好，我们再看。 好，接下来你看这边在嗨吧，那边 冷静、啊， 冷静的惊人， 是 冷静的惊人，在挖地洞呢、啊，要越狱了啊、 嗯！是， 当然这一群企鹅。由他们的头头队长带着啊，表面上呢也在享受着各位给他们拍照啊，一边挥手啊，挥手啊，孩子们微笑啊，微笑，背后就在挖洞。 嗯， 哎，这种风格。 Prison Break。 哎，我们来感受一下。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再来。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看到没有啊？表面上还在微笑呢，这就是什么呀、 嗯、 这就是运筹帷幄的人。 是，我们看这句话是非常搞笑的，大家可以这个伸出你的右手啊，然后跟老师一起挥动向前方， 来、 啊、 同学们伸出你的右手，跟我们一起挥动向前方， 跟老师一起读关键词，一边摇着你的手， smile smile wave wave progress progress report Report. 好，我们读一下，把停顿读出来，伸出你的手一起挥动。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就像那个招财猫一样哈，左手摇动，摇动，摇动，微笑招手，孩子们微笑招手。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但是我们注意，招手的时候脑袋也跟着一起动，会更好玩啊。对，其实要搞笑一点啊。Kowalski, progress report.对，哎，很明显，美国人的价值观又体现出来了，永远都是，对吧？拿别人不当外人哈。当然了，他的外人一般都指什么呀？比如说俄罗斯啊、韩国啦等这样的国家，会把他的名字啊、人呢放进去作为假想敌啊。 啊、哦，你看这个名字就挺奇怪，什么什么司机就是。 对 ，Kowalski， 你看 Kowalski， 对， 就是一个好像 俄罗斯的状态。 对、 啊， 因为他们是北边的嘛，他们是，哎呦，他们也不该是北边， 都是老司机是吧？各种司机，嗯。 Kowalski Target Report， 对，它是原文是 Progress Report， 叫进程报告啊，进程报告。对，好，我们读一遍，大家边读，告诉大家节奏怎么控制。Just T 视觉爆破 ，Smile Just smile and wave， 注意 smile and smile 和 and 之间连读 ，and 视觉爆破。Just smile and wave， 注意上齿咬下唇内侧最后一个单词，来一起读一遍。Just smile and wave。 Just smile and wave。 Just smile and wave。wave 那么就后面有个 boy， 这个要加起来，他们是一体化的。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Smile and wave。 后面就连读了，连读基本没有别的词。好，这回可以整体来一遍。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Just smile and wave. Just smile and waves, boys. Smile and wave. 我们这句话读的时候，要有一种假装淡定和隐藏阴谋的感觉。 对，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我比如说我们在默默的提醒 David 老师，这个时候我们都站在台上，我跟 David 老师说，我说 ，David 老师，快赶紧笑一下，笑一下，哎，现在好好好，行，可以了，笑一下。 嗯， 就这样默默地提醒他， 对， 提醒他千万别被别人发现，或者说你看我那鞋掉了，赶紧给我踢过来，踢过来，踢过来、嗯、 好家伙， 这个感觉是不是 好吧。嗯，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那么配音演员叫 Tom McGrath. Tom McGrath 是这个也是本片的导演啊，非常的棒。他在里面配 Skipper， 而且他的声音呢也非常的有特点啊，有特点。其实他声音的音质呢，我们天生也不是说好到那个地步，但特别会运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声音驾驭类似于领导者、船长、军官等各种角色， 都是老大 哎，全是老大， 都是领导。 对，声音呢，完全可以塑造。我记得他在影评中常讲一句 ：“We try to articulate every single word we say。”就是尽量把每一个字进行艺术化。而企鹅其实很搞笑的另外一面，他们都是文盲。他们见到了这个斑马的，就是 black and white stripes， 黑白条纹。 哎，黑白条的啊，就是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完全用颜色呀，或四条腿的，啊，用了这个来称呼对方， 用特征去称呼对方， 对，还把英文作为一种神秘的密码来看待。 哎呀， 到后面是非常搞笑的啊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一转脸 ，Krosky progress report. 好，一转脸就说 Krosky， 赶紧报告目标， 对， 目标报告。 好，我们一起读一下人名 ，Krosky。 Krosky.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report. 进程报告。 进程报告。 就是报告一下你们的进展。 对，现在干到哪儿了？ 嗯 啊，干到哪儿了？他不是在挖地洞吗？啊，再听一遍。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rosky. Progress report. 他还是读的 target report。 是 progress。 是吧？ 我们有剧本。对 ，progress report。好，我们看一下，当我们把这句话读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其实老大的发音和他的感觉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他是个很有身份的人，他能够通过自己的声音来把自己身份说出来，就是我不是一个一般人，我是很重要的。对， 老大就是冷静又理智啊，又纵观全局， 两句话就能感觉到他不一样啊。Just smell and wave, boys. Smell and wave. Krosky progress report. 对， 两种特点。 将军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是吧？运筹帷幄的感觉。 对，既有潜伏的一面，然后还有非常坚定的一面。 好，那咱们就按这个剧本来，咱们读成 target report， 就按这剧本来。这都 target report。 target report。 target report。 好吧。 赶紧报告，赶紧报告你的作战进程。 好，我们看下面啊。 这企鹅就说了哈 ，We a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就是下水道，我们离主下水道只有500英尺了， 还差远了， 差得太远了， 特别幽默 哈，很幽默，但是也得挖呀，是不是？第六句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大家听到这个语气了吗？啊，是那种什么语气啊？战士的那种语气，是不是？是不是、啊、 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不敢大声说，压低声音的感觉，还是一个 skipper 的强力干将，所以有身份有地位有能力，就是说话很低，因为这是个秘密， 而且也是有能力执行能力的那种人。 一听就是那种执行力很强的人、 领导手下怎么也得有那执行能力强的人，是不是？ 对， 这个就说我们离主下水道只有500英尺了。 对，那这句话其实也是本次学习比较难的一句话啊，这句话是比较难的，大家读的时候一会儿会有感觉啊。 分析一下， 跟我读关键词 500 feet， 我 们把语调配进去。Main sewer line down in the sewer 就是下水道的意思啊，主管道啊。我们看一下，对，那么本句话难在什么呢？节奏和语调上，语调很细腻，带点小声调。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大家注意 ，500 feet 升起来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又降下去。所以我们练这句话的时候呢，整体上来说是降调，中间有一个升调，然后语言表达过程中是低调，压低自己，它是属于汇报的状态。 汇报工作。 对，接下来我们要把这句话的语速慢慢提起来，先慢点读，但注意节奏 ，we are 读成 we're only 500 feet， 注意这 500 feet, 要把它读清楚，数字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from the main, 元音要读饱满 sewer line. 这个500好像它读成了一个 500, 读得特别快。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好，前面 we're only, 对 500 feet, 这跟平时的 500 feet 不一样了，它必须短促快速地汇报他的任务，同时又不能被别人听见。 没错，所以他说的时候要压低声音，语速还要快，当然只有他们能听懂，所以这种声音对于我们来说几乎很少有练的机会，也可以练练啊，但是符合语言所有的规律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大家可以反复跟着走几遍啊。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Yeah, right.而且他压低声音，注意大家注意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大家的难度就是 We're only 500 fee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大家可能不太习惯于他这种说话的方式啊，压低啊。Skipper 和 Kowalski 都是很有个性很有能力的人。 Skipper 就是队长船长，也就是这企鹅帮里的老大，啊，非常有老大的风范。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这个就是得力干将。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注意 we are, 压缩一下就可以。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对，而且要一气呵成，中间不能有断气的感觉啊。 嗯， 要说的干净利落。 嗯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对 ，main sewer line. Sewer line. 一定要把 feet 突出，因为它要的就是这个数字。你是500米、500英尺还是500什么？是不是500 feet？ 对， 是英尺。 因为他用的是什么呢？是挖冰激凌的那种小勺来挖地道，那肯定很慢呐。500英尺哪辈子能挖完呢？所以他也是一个幽默感啊，大家都能感觉到。 哎，好，然后接下来队长就问说：“那坏消息呢？”我们的最后一个铲子也坏了，然后砰一下把那坏铲子扔上来。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七段。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其实我们三个可以连起来也可以哈，对，不难 是吧？ 嗯， 好，来。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er patrol. 嗯，这三句话。 我们看一下，三句话可以连起来学。And the bad news, 有什么坏消息吗？这句话很简单啊，语气压得比较低，为了不让身边的人察觉，所以 And the bad news, Skipper 永远都是保护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因为他认为他的声音代表着他的身份，所以他永远都是端着一股劲儿说话。 And the bad news, 我们生活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这么讲话，这太可怕了，对吧？ 他这发号施令者啊。 And the bad news, 然后回答 Kowalski 回答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我们弄坏了最后的一个铲子。 我们最后的一个铲子也坏了。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注意连读。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他们这个音调挺奇怪的，语音语调好像像英音，好像有点像。 它要向下压，然后对。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对。这个呢大家不一定非要去达到这个地步，但如果你能压则压下来，压下来的感觉就出来了啊。音调有高有低，发声位置情感都要有综合的考虑。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当然最近有咽炎或者是抽烟过重的人练这句话可能会有点先天的优势啊，有点优势。嗯。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嗯、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对。然后这时候呢，这个 这是什么心情？ 当然了，很失望，担心失望啊，毕竟是坏消息嘛，对。但是我们说 Skipper 还是很这个，他是非常冷静有策略的。于是他说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le patrol. 行吧，马上又喊出另外一个得力干将 Rico。你现在呢？来 ，You are on 什么 patrol? On patrol. On patrol. Patrol 就是巡逻 ，litter 就是垃圾。 你去巡逻。 哎，你去负责巡逻找垃圾。 顺便找点垃圾回来，其实就是你去找点垃圾回来。 对，就是 很冷静的去 low的一句话，让他说的特别好，我觉得 对，就感觉就是你啊，去二号战地，你去二号战地巡逻。 You're on little patrol, litter patrol, patrol 巡逻 on patrol， 就是巡逻这件事情， 对， 去巡逻。 所以你看他很正式，他特别拿这事当事儿，因此呢，哎，他让他去捡垃圾啊，去捡垃圾，嗯，这个。 捡垃圾 其实就是捡垃圾，你去拿点垃圾过来啊。Litter 大家都知道，严禁扔垃圾啊，此处不能扔垃圾，就是 litter， no littering， litter 啊，垃圾。 好， litter 哈， 对， ride Rico， 对， you're on， you're on， you're on litter patrol， you're on 都是很顺的连读， 对， litter patrol， litter patrol， litter patrol， litter patrol。 对， 嗯，我们把这段再听一下啊。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Rico， you're on litter patrol。 嗯，你看一边呢，这任务没完成啊，马上去布置下一个任务啊，这就是决策者， 哎， 他的那个 老大就是不一样， 哎，冷静冷静，嗯， 对， 好，今天我们就先教到这儿啊，因为时间不多了，咱们从头到尾的各个句子都来再听一遍， 好 的，啊，加深一下咱们的印象，下周呢还得继续学习啊，从第一句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umcat Cat King New York City Alice the Lion. It's showtime. Gather 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demon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你看，一个小时前你听到的这一段还像天书一样，现在你基本上知道每句话他们在说什么，还用什么样的姿态和语气、情感在说了，你也会说了。 嗯，对， 哎，所以这就叫做吃透所谓的电影剧本了。 对，就是分析它的语感构成，它的整体对于你的听力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啊？ 其实你能听懂了，你的发音就解决了。 哎，当你把这段很顺溜的能表演出来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听懂了。 嗯，是 听力的提高就在于你自己都会说了，你自然就能提高了。你甭管他用南极口音说啊，什么什么北极口音说，你只要能把这段说学会，他用哪个口音说，你都能听懂。 没错， 最后请 David 老师来给我们走一遍啊！大家准备好 showtime。 Showtime，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show them the cat， who's the cat？ The king of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showtime。Gather 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We're in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le patrol. 好，哎呀，今天这句话简直人物太多了。 嗯，是。 狮子、斑马。 后面还有穿插的德语。啊，更好玩。 企鹅的头头。 对。 企鹅的手下干将。 是的， 你看看今天啊，这个是不是很生动啊？还有那些什么各种音效啊之类的，我来看大家的 comments， 就说大咖 David 老师，那有同学说文本快，有说南极口音啊，不知不觉这一节课就到这儿了。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动画片啊，是不是它有一种很夸张的效果哈？ 嗯， 它对我们的我们的发音学习啊，对我们的语言的感觉，是不是很有一种就夸张的？夸张的表现力， 其实它对于我们来说是夸张的，但对于这个老外来说呀，其实是他们的文化 正常。 我们如果要是学一种语言，应该把它的文化结合起来进行学习。 嗯， 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文化去讲英语的话，其实把英语的这种能量降低了。 嗯， 那么中文有中文的规则，英文有英文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英语国家的文化，就是我们该学习的东西，张扬率直，而且怎么样呢？不喜欢兜圈子，表达高效、 直接、高效， 嗯 啊，简洁、清晰明了， 特别开朗，特别夸张，